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56集，火铳。次日，沈泽川先行，他就没睡，萧迟也挤在后边，夜里两个人为这个被子扯得不可开交，况且身边有了这么大的一个人，沈泽川睡不着。萧迟也睡得挺沉，抱着枕头一动不动。沈泽川等着他醒，却等到了别的。那勃起的地方抵在臀上，精力充沛，又热又明显。床上的热度上涨，萧迟也不知道是被热醒的还是被硬醒的，总之他哑声低骂句话，一咕噜坐起身。萧迟也扔开枕头看沈泽川一眼，见沈泽川也在看他，他抓了把头发，伸手用被子把沈泽川给盖上了，不许沈泽川看，随后自己下床，鞋也不穿，直接进了池子。陈阳候在外边听着动静，见沈泽川出来，两个人相对，陈阳也不知道说点什么。沈泽川倒很自然，指了指浴堂的方向，抬脚走了。等萧迟也出来时，人已经清醒了，他用了点早膳，听着陈阳说昨晚有人来过。萧迟也想了片刻， 锦衣卫不是找我的，应该是盯着沈兰州的。 那就是太后的人，可如今人手稀缺，锦衣卫哪还有这等高手。 锦衣卫水深，我去上朝回来再谈。 李建恒散朝后拥着暖手坐在明礼堂，看诸人分列两侧，忐忑地问、 那就是判了。 薛修卓跪下身 回禀皇上，几雷对南陵猎场意图谋反一事供认不讳，如今证据确凿，昨夜大理寺通宵达旦整理供词，今已由阁老递呈给皇上了。花党一案前后半月，三法司反复会审，判以几雷为首的锦衣卫两位同知、四位指挥牵事全部斩立决，往下的镇抚、南陵猎场随同千户全部判了斩监候。 判了就好，判了就好。阁老辛苦，不宜久战，来人赐座。 待海良一坐下后，李建恒继续说， 花党勾结内患与锦衣卫意图谋反，委实可恶。潘如贵身为司礼监秉笔，贪权揽财，十恶不赦，此人不能斩监候，应该斩立决。上回阁老与朕说的话让朕辗转反侧，想了许久，决意从此奋发图强。 海良一立刻起身要拜，李建恒赶忙抬手， 阁老坐坐坐，如今许多事情啊，朕都需要阁老指点，朕称阁老一句先生都是应该的，以后还望诸位能够齐心协力辅佐朕，有什么话就在这里果敢直言。 薛修卓意外地抬头，面上却没有表露出来，他与左右诸臣一起跪下称赞了一番。李建恒兴奋地示意大家起身，又说了会儿话，便要他们退下，唯独邀了海阁老留下来一起用饭。萧迟也出来时正与薛修卓一道， 不知总督与皇上说了什么，皇上竟肯这般礼贤下士。 皇上年轻力壮，正是该大展拳脚的时候，即便没有我开口也自会这么做。这些日子大理寺忙碌，延清大人辛苦了。 在其位谋其政，应该的。 薛修卓说着看向萧迟也， 听闻总督这两日往封山去的勤，可是有什么好玩的？ 封山初雪乃是天下一绝，近来又出了几只鹿，我正寻思着打几只回来玩，你若得空一道去看看。 薛修卓轻轻摆手， 哎，我一个文弱书生哪里会打猎，不要败了总督的兴致。 两个人在宫门口分手，萧迟也看他远离，适才的笑便淡了。 陈阳候在马车边，等萧迟也到了，一边给他掀帘，一边说： 总督，师父大老人家已经动身往去都来了。 萧迟也颔首。陈阳踌躇片刻，接着说： 在大理寺盯梢的回话说纪雷死了。 怎么死的？ 陈阳抬手比划一下，沉声说： 被削成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，昨儿夜里就不行了，但是薛修卓硬是让人吊着最后一口气，把供词呈到了御前，才让他断了气。 萧迟也沉默地坐下身。 纪雷五年前在诏狱审过沈泽川，让冯权以驴质当众羞辱他，如今他便以暴还一暴，也让纪雷成了。此人睚眦必报的性情可见一斑。总督，我们也与他有仇，如今让他待在身边太危险了。 萧迟也转着拇指上的骨扳指，没回话。雪一下三四天，萧迟也愈发懒怠，教场也去得少了。他近来结交了几个龙游商人，置办了些贵重物件，诸如涌泉港舶来的珍珠，河州产出的碧玉，都是些精巧的小玩意儿。李建恒如今很勤奋，天再冷也照常上朝，日日都要请海良医讲学，见萧迟也怠慢差事，也会劝诫一两句，倒像是真的改了心性。萧迟也乐见其成，从峰山列了两只鹿，也陷进宫里去了。李建恒被上次的驴质给吓着了，对野物拒于千里，转头把鹿赏给了海良仪。眼见年关将至，祭祀与百官宴都是大事，六部与大内24衙门皆忙得不可开交，司礼监缺人，许多事情拿捏不定，还要问李建恒。李建恒对此也一头雾水，事事要劳烦海良仪与礼部裁决。去都忙了起来，李建恒见萧迟也无事，便必以重任，把八大营重审名册的差事交给了他。这样一来，去都的巡防就彻底落在了萧迟也手中，萧迟也推脱不掉，只得跟着脚不沾地地忙起来。沈泽川跟着萧迟也东奔西跑，少不得要与禁军碰面。这一日，澹台虎巡防结束，还没卸刀，回禁军牵押房时，看见沈泽川也立在外边，他搓了搓冻僵的刀疤脸，大步走过去。沈泽川侧头看着澹台虎来势汹汹，澹台虎驻步冲沈泽川冷声说： 沈八，沈卫是你老子吧？ 要找我老子还是找我？ 自然是找你了，沈卫早他娘的烧成灰了。 澹台虎绕着沈泽川踱步。 去都的日子还是舒服，看这身段，哼，比得上东龙大街的姐儿，都是好吃好喝娇养出来的款儿。 沈泽川听这语气便知道来者不善，边上的陈阳没吭声，院里的禁军都探头看戏。 翘屁股细柳腰，桃花腮狐狸眼，搁在湘云房也是一等一的头牌料子，怎么好日子不过要跟着咱们总督在风里雪里到处跑？ 澹台虎站定，目光如刀。 五年前沈卫舔了离北铁骑的马蹄，才没叫中伯六州成了边杀十二部的马粪坑。如今你也学着你老子要舔咱们总督的哪里？那青楼卖笑的姐儿挂了帘子，个个都是一技专精的好人才，你有什么本事啊？今日配跟打过仗的汉子们站在一起？ 我不配，同知大人要掉了我的腰牌，去我出院吗？ 费那么大功夫干什么？你就是咱们禁军门口的狗，踢一脚都是抬举你。今日爷爷与你讲几句话，也是冲着总督的脸面。既然做了人的东西，就得有点不当人的觉悟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